新传媒属下电台剧别德958城市频道，现在由百康报告新闻。官病疫情导致圣淘沙和布拉尼总体规划延迟完工，第一个新景点推迟到明年才开幕来欢迎访客。圣淘沙发展局表示，接下来将会展开一系列的可行性研究，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变化，以确保圣淘沙继续成为游客光顾的首选景点之一。时间两年之后，我国回教徒今年可以在全岛各地的回教堂进行大型的祈祷仪式，同时也都能够上门互相拜访，人数不受限制，欢庆开斋节的气氛比往年热闹。财政部长王俊才出席庆祝活动的时候表示，政府将会尽最大的努力确保一般人可以继续享有自由，不再受大流行病的限制影响。母亲节即将来了，跟着社交聚会人数放宽，有烘焙业者接到尺寸更大的蛋糕预订，目前已经无法再接新订单，亦都有餐馆表示营业额几乎恢复到官病疫情前的水平。防疫措施放宽之后，国人在户外可以选择不戴口罩。自从今年开年以来，一般人对口罩的需求减少了至少四成。由卫生科学局批准生产口罩的本地公司当中，有至少一成已经退出市场。本地的官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三日少过2000起，报1570起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其中62起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都是本土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0.72。 我国教育部前高级政务部长蔡松宇逝世，享年87岁。他任职期间推行了特别辅助计划，为我国培养双语人才和传承传统文化作出贡献。蔡松宇的灵堂设起卢明达街新加坡殡仪馆，火化仪式听日下午起万礼举行。马来西亚的官病单日新病例时隔大约一年回落到1000起以下。马来西亚卫生部 COVID Now 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当地病例连续六日呈下降的趋势，昨日新增加922起病例，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，另外有9个人病逝。当地目前的累计病例达到4451781起，其中35564个人死亡。世界卫生组织说，截至这个月头1号，全球已经有20个国家通报至少228起不明原因儿童肝炎怀疑好似的病例，另外有50几起病例正在调查中。世卫组织发言人说，多数病例是来自欧洲，但是美洲、西太平洋和东南亚也都出现病例。新闻报告完了。